在线也没关系 ，Broccoli 李伟俊和 YYY 莹莹帮你快乐魔法加满。 勾选 Magic Hour，Let's go！ 勾选 Be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你。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六点钟，咚咚咚。 真的吗？真的吗？ 别问了，真相在勾选咚咚咚。 勾选咚咚咚，今天我们来懂的这个潮语呢，哎呀，跟青菜有关啊。什么是青菜焦虑症？ 青菜焦虑症啊，哇，青菜让你健健康康的，我为什么会有焦虑症 嘞？对呀， 难道是 OK？ 为什么你有焦虑呢？可能就是你想太多了，担心未来，担心这个，担心那个。Maybe 你吃了青菜之后，你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嘛，而且可能让你有一个很漂亮的身材，所以呢，你就开始有焦虑症，担心未来呢，很多男人追你，你不懂如何筛选。 这个是凡尔赛焦虑症吧，小姐？ 哪有，我害怕太多男人追了， 担心太多男人追债吗？ 追我、啊、 追打你吗？你偷人家东西吗？ 没有，他爱我，我很难啊，选择困难症啊，不选谁啊？ OK， 这个确实是选择困难焦虑症了、 哦、焦虑症。 但我们今天讲的真的是跟青菜有关， 青菜焦虑症。 怎样讲青菜焦虑症？ 我很怕这个青菜，可能说是小时候有阴影的关系吧。可能你吃了这一颗 broccoli 的时候、 Broccoli 会有味道吗？讲真的，比起其他那种什么地瓜叶， 其实我觉得没有、欸 right. 它就是青菜了。Broccoli 算好吃的，我觉得在青菜里面 最不好吃的那个啃菜，那个啃菜是非常的青青青色的味 道，有那种所谓的菜味。 是，所以这时候我有青菜焦虑症， 因为有那个菜味，是不是？ 就好像像 Kelly 也有青菜焦虑症 啊，他是完全不吃青菜的， 没有，他讲他吃叶不吃梗。有这样子的人 是，所以青菜焦虑症就是这个意思。 恭喜莹莹今天答。错了， 哎呦， 还是跟青菜有关的，你再仔细思考一下吧。 OK， 如果听众们知道什么想法的话，可以 WhatsApp 进来，勾选 Cellcom DJ 5G 号码0169988889，也记得先到勾选到 M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条例。 Cellcom DJ Prepare 5G 无限可能，赚到专属，享用无限 5G 流量，无限网速，随时畅享娱乐。现在就与 Cellcom DJ Prepare 5G 开启我们的无限时代。 守着勾选 Be On Trend， 勾选 Be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BTS 的 Swim。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真的吗？真的吗？ 别问了，真相在勾选咚咚咚 咚咚咚。今天我们来懂的第一个潮语呢，它叫做青菜焦虑症。 青菜焦虑症啊、 hey. 难道是他一定是不吃青菜的，不然怎么会有焦虑症呢、mm-hmm. Maybe 哦、oh, 他看到炒饭那边最多人讨厌的有这个三色豆、还看到这个豆豆说啊不想吃了，没有 食欲了。 请问你最讨厌三色豆里面的哪一个？ 那个加工我也不吃， Carrot 我三个我都讨厌、啊、 我觉得很可怕。那如果真的三选一，你的最讨厌它的出现是哪一个？ 那个青色青豆我最讨厌的、因为它是粉粉那种感觉，我不喜欢。 如果是加工呢，一粒一粒的 我也不喜欢， 也不能吗？ 因为我不吃加工的。 其实我在想到底是谁发明了这个东西， 三色豆 为什么要在炒饭里面放三？对对对，我讲它到底是哪里来的 market， 怎么会有人喜欢？但因为我个人也很不喜欢。 对，所以此刻我有青菜焦虑 症 吗？ 是不是三色豆？ 我觉得你跟三色豆道歉 啊， 还是有人喜欢他们，但不是我们。 不是 啊， 青菜焦虑症是真的青菜本菜。 本菜啊， 对，一定是跟青菜有关的。 哦，难道是因为有些人不能接受吃这个生菜、uh-huh. 有些人一定要煮熟才可以吃的、如果他是生菜的话他就有青菜焦虑症了、我就是不吃、那个人就是我， 就一定要煮熟或者有烫过的。 对， 恭喜莹莹接答错了、其实呢，所谓的青菜焦虑症正好跟 Kelly 开心相反 啊，像哦，他只吃羹，只吃 羹。Kelly 喜欢吃菜吗？ 他不喜欢， 他不喜欢吃菜的。 对对对， 青菜焦虑症就像我妈妈 ，OK， 每一餐都要有青菜。 哦， 如果今天这餐有没有青菜，他是睡不着或者是很焦虑，就一定要吃青菜才感觉你身边有没有这种人。像我其实本身也算是，我也觉得如果没有青菜，我就觉得哇 很 油腻，那整餐很油腻，然后感觉好像不够那个膳食纤维那一种。所以我也算是有轻度的青菜焦虑症，但有的人他们是完全不需要青菜的。 哦，我就是那一种人，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啦。 而且你不觉得菜很好吃吗？ 菜， 我才 get 不到大家不喜欢菜。这件事情 OK 咯，我没有到很偏爱的那一种啦，所以我没有这个青菜焦虑症，还好啊。所以你看我身体， 发育不良嘛，对不对？你要讲， 没有这件事情，是我不喝牛奶的关系。 我来分享另外一个小语， 说这个选 Beyond Trend。 Goshen Beyond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 Gareth T 的《去北极忘记你》，不要忘记去他的演唱会啊！将在这个6月13号傍晚6点钟呢，在 Arena of Star 实力的开唱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在4月6号中午12点开始啊，去到 tickettoyou.com.my 就可以买到喽。 Goshen Beyond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Goshen， 懂懂懂懂，第二个潮语。 真的吗？真的吗？ 别问了，真相在 Goshen 懂懂。 郭炫懂懂懂，今天来懂的这个潮语呢，叫做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啊， 对，人工智能大家懂吗？懂 AI 嘛、 uh-huh ， 可是人呢，要换成能、啊、能不能的能， 人工智能。难道形容这个人万能哦？什么都很厉害哦， uh-huh、样样精通喽。Uh-huh、你问他什么东西，他都可以解答 的。万事通 啊哈、uh-huh ， 太粗浅了， 太粗浅。 No， 能工智能啊， 对， 跟 AI 有关的啦，一定。 跟 AI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对， 他自己本身是一个 AI， 能工智能。能给我一点点 tips， 有点难。这个 莹莹不是人工智能Kelly 开心不是人工智能， 谁是人工智能？ 我认识的我们同事里面，我真心觉得有一个 谁 前同事 Mac 赖明权有一点点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就是他，你遇到什么事情你去问他、uh-huh. 他都可以帮你解决咯、 uh-huh. 他是一个蛮有义气的一个。 答对一点点。 一点点、 啊。但这个方向是对的。 对的。 啊、能工智能啊，能不能的能啊。 能工。 还是你先要再先听歌一下，打电话给 Mac 家问他一下。 OK， 我现在打给 Mac， 他电话是。 反正他晚上晚班你要过来哦。 OK， 给我去问一下他先说这个选 Beyond Trend。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New Ban New Ban， 您好，您的食物到了。 哦，那你放门口就行了。 好的，记得趁热吃。 哦，那个，谢谢你啊。 不客气，祝您用餐愉快。 也许只是随口的一句谢谢，却能让奔波了一整天的人心里暖了一下。烈日下送餐的外卖员，清晨打扫街道的清洁工，深夜值班的保安，他们的辛苦常常被我们忽略。Goshen 和我 Broccoli 呼吁你一起让城市多一点人情味，从说一声谢谢开始。 快乐不一定轻松，有时候是累到不行，却在回程的路上突然笑出来，因为你知道你正在做自己喜欢的事。 我一个月跑了50场工作， 哇，也太累了， 然后每天自己妆发， 哇， 自己换衣服， 辛苦嘞。 可那个时候我好快乐 啊， 因为我觉得我每一天只要有5个人都知道我今天就赚到啊。 嗯哼嗯哼， 我很乐观的。 勾炫和陈华提醒你，真正的快乐值得一点辛苦。勾炫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 New Ban，除了听歌也要听懂歌，勾炫我的耳机借你听歌，准备好戴上今天的耳机了吗？ Let's go。 勾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小彤，欢迎来到勾炫我的耳机借你听歌。那来到了今天星期一，希望大家不要 Monday Blue， 因为这个星期呢会和你们分享的主题就是前奏一响你就知道的那些歌曲。事情呢是因为最近我看到有好多的人可能会在 IG Reels 啊，或者是一些影片上面都在玩听前奏猜歌，所以我就觉得哎，那我是不是也可以用每一天下班的这个时间让你们来浅浅的猜一下前奏很火很火的这些歌曲呢？那现在你准备好了吗？大概有一个10到15秒的时间让你听听看这个前奏到底是什么歌曲呢？这个非常非常的经典哦，我觉得大家不能不知道啦。知道了吗？这首歌是我很喜欢很喜欢陶喆里面的其中一首歌曲，就是《普通朋友》。这里有没有猜对的朋友呢？可以给自己一个小小的鼓励一下，证明你们玩这个游戏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那当然这个星期呢，每一天我都会用这个形式去给你们猜，去听前奏然后猜出歌名。那希望大家呢也可以在回家的路上不会那么的闷，如果在塞车的话呢，至少也有一些互动环节给你们醒神一下。那今天呢就把这首来自陶喆的《普通朋友》送给你， 明天继续和你听前奏猜歌，守住国炫。 今天的歌单不听不知道，我耳里的魔法有没有戳到你的心嘞？ 视频内容、娱乐八卦，还有精彩活动资讯，现在就 follow 勾炫 IG。 勾炫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王 A 等的《双重人格》。 勾炫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慧俊。 勾炫咚咚咚， 真的吗？真的吗？ 别问了，真相在勾炫咚咚咚。 酷炫懂懂懂，接下来懂的第二个潮语呢，它叫做能工智能啊，你没有听错，不是那个 AI 人工哈、啊，是能不能的能、嗯、能工智能。 刚刚 Broccoli 有给我一个 tips 呢，这个形容词可以用在 Mac Light 身上。 对， 能工智能啊，我只想到一个谐音啦，能工、啊、那个工呢就是 能怂伤心。那个泰语你知道吗？欸、能松伤心，哈哈哈哈， 也很 match，Mac 拉呀，他也是蛮厉害讲泰语啊， 对对对对对， 能工智能。可是我那个"工"是广东话啦，讲的意思，"工"就是讲，他就是很能讲的一个智能， 啊、很能言善道，啊、也蛮适合我们刚刚讲到的赖明轩，蛮符合他的。 他很能讲啊。 OK， 他确实指的是很能做事， 做事、啊。 但是这一边的这个能工智能啦，啊、如果我说你是能工智能，啊、你会不开心。啊 贬义词来的， 对， 你啊，这样麦拉应该不开心了、哎。能工智能， 对， 哈，对呀、啊， 对， 哇，竟然没有这个能工智能，能工工高度有关啊， 没有关系， 因为他很高、 啊。OK， 跟他很会做事有关系， 很会做，很会去分析， 然后呢， 有逻辑的去分析， 然后呢， 然后给你一个解决方案。可是你说是贬义词哦， 对啊， 啊。他在他身上什么贬义的东西哦、喜欢挖你的黑历史 哦，还有什么 他每次挖你的黑历史， 他还有什么哪里不好的地方， 哪里不好的地方 啊 我想要看你讲到坏话 一直说自己很像 GD， 一点都不像一点都不像GD 帅很多， 他像一个烂掉的 CD 了 OK okay, 是不是？ 好，这样讲 Mac Light 的坏话我很爽，但呢，你答错了， 答错，完全不是啊， 不是 啊，真可惜你。 OK， 其实能工智能为什么是贬义词啊？因为很多人说，当老板觉得说、嗯、哇，你很能干、嗯，那你就一直叫这个员工呢做完所有事、嗯，就是能工智能。哦、你把它当成人工，你当我 AI 啊、哦，什么都跟你包山包海啊，就因为我很会做事，你懂那种概念吗？有一种人，他明明是像妹这样很懂万事通，可是老板就会以为万事通等于做完全部、那其他人不用做都给他做啊、就是算在剥削员工的、所以如果你觉得你很有能力但是被老板不当使用呢、你就会说我真的是能工智能啊， 是 一个人做十份工就约我很能干， 对 但是我人呢只有一双手嘛，对不对、没有八只手给你，怎么可能做完全部东西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Mac 赖明权他的 IG 就有 The Reels， 是 他去整他老板的跟八只手有关系的哈。 是，赶快去看一看吧，在 Mac 赖的 IG 有手就够选 Beyond Trend Go Show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NING。 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Joy 的 Love Splash。 Joy 的演唱会呢，将在4月25号晚上的8点钟呢，在 Zepp Kuala Lumpur 举行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etix.my。 Go Show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现在呢也可以来到 Go Show 的 IG 看看这个跟不洗澡有关的瓜有关系啊，这是雏音去采访我们的学生朋友的。 咦，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你听过最抓马的故事是什么？ 那些去 clubbing 的人注意一点，就是有些人可能没有洗澡，然后就喷很浓很浓的香水味， 这样他以后的生活就不用烦恼，对不对？ 对。 但其实他的那个怪癖、那坏习惯是他平时没有冲凉。 不是平时没有冲凉，可能回来累了。 他就没有冲凉，然后就直接喷香香，假装自己是很干净的人，这样子。 就超重的香水味。 OK， 那还有这样子的人呢？ 我不能接受。 去蹦迪蹦了一整晚，结果没洗澡，直接上床睡觉。 而且隔天还要喷很浓很浓的香水去遮盖，其实真的遮盖不了。 这瓜不行耶，非常不行耶。 你想象以后你的另一半就是这样，完全不洗澡就觉得很累啊，哇，两天都不洗澡。 对，所以我是属于那种哦，会有那个叫 pilot mode 啊 ，pilot mode，OK，、 就自动驾驶模式。所以有时候去蹦迪蹦到很晚累了， uh-huh? 所以我是很累的回来，然后但是我一定警告我自己。不管怎样，在上床睡觉前给我去洗澡， 是， 所以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发现，哎，我都是已经洗香香了的，但是我完全没有那段记忆，因为我的蹦迪太累了，所以但我很感谢我有这个自动驾驶的功能。 可是男生真的不用卸妆那一种嘞，我们女生还要卸妆、 我觉得女生很累，而且头发一堆东西要去洗，然后已经够累，已经玩了一整个晚上了。 是，所以我 女生蛮辛苦的在这方面。 所以我限制我自己时间，12点前一定要回到家，因为回到家 12点之前回到家蹦什么迪？ 你还要去卸妆？ 你是去唱卡拉 OK 是吧？去歌台啊？ 洗澡，你要吹头等等的，摸得来两个钟 了。十二点是我跟我朋友排队准备去蹦迪的时间呢。你跟我回家，我跟你讲，你这种我身边有这种朋友，我讲你下次不用出来了。 我是 就为了要早点回家睡觉， 所以我6点才开始蹦迪哦，6点。6点玩到12点，刚刚好可以回家了。 好健康的女孩啊！ 大家想要看到这个完整版的瓜的话，赶快去到勾选的 IG 看一看吧。舍这个选 Beyond Trend，